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对杨玄之说：大人，樊元宝当年和白马寺的和尚干了一桩恶事，还是件大事，而且分赃不均，杀了一个和尚。那么会不会是这白马寺的和尚认出了樊元宝，为报当年之仇而杀了他呢？ 有这个可能。 李苗站出来说：大人，白马寺的和尚何止百千呢，当年最多的时候啊，也曾有万人。法昌师兄弟三人若是当年也和樊元宝同流合污，恐怕刘白堕早就认出来了。刘白堕先前没有认出他们，说明当年他们都没有和樊元宝一道，也有可能三个人和此事无关。 杨玄之心意已决。你说的固然有道理，但是必须还要问一问。 好，那我就将三个人押过来给大人审问吧。 李苗提刀欲走，杨玄之把他拦住了。这三个和尚，法照、法觉都历经世事，想从他们的嘴里撬出真话来难呢。只有法昌，年轻没有城府，容易审问。好吧，你带他来就行。 是。 李苗转身下殿，刚出殿门，就见刘芝匆匆跑了进来，差点和李苗撞了个满怀。 刘芝低声说：杨司马在吗？ 李苗一眼就看出刘芝有事情。 何事？ 法昌刚才给了小僧一张纸条，让小僧交给司马大人。 刘芝将纸条塞给了李苗，李苗接下打发走了刘芝，转身回来说明了缘由，双手将纸条递给了杨玄之。杨玄之满怀狐疑地接过了纸条，说： 这个法昌倒还能掐会算呢，知道我找他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 展开纸条，凑近了灯火，见上面写着一行字：有要事禀告大人，还请大人独来大佛殿。字迹写得极为潦草，似乎匆匆而就，下面的落款是：法昌。 这个法昌行事奇奇怪怪。 杨玄之沉吟了一下，将纸条递给了李苗等人。独孤信看了纸条后说： 难道和樊元宝的事情有关吗？ 有可能。 李苗说：太放肆了，竟然让大人去见他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 我带人去把他押来。 杨玄之摆了摆手：可能有他的苦衷啊。 好，我去见了便知。 那怎么行啊，大人身份独尊，独自一人，万一 我一个小小的副军司马有什么尊贵的。 独孤信说：司马若是同意，我陪你走一趟吧。 好，有大将军同行，便无忧虑了啊。杨玄之大笑着， 二人起身，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，径直地走向了大佛殿。已经是深夜了，周围空寂无人，很快就来到了大殿的门前。却见殿内一片昏暗，鸦雀无声，看来僧人们已经做完了晚课了。独孤信在前，杨炫之在后，进了大殿。里头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法章，独孤信低低地喝了一声：“ 大人，在这里。” 里头应了一声，接着点着了一根火，蜡烛亮了。法章从隔间里露出了头。这大佛殿是极为宽敞的，中间供奉着佛像，两边都是朱红色的漆柱，各有帘幕。若是有人将帘幕撩起，若是无人便将帘幕放下，两边就隔出了错间。此时法昌手持蜡烛，就站在帘幕的后方，探出个脑袋。杨玄之和独孤信掀起了帘子，进了里头的隔间。法昌跑到角落里搬了几个蒲团，三个人坐了。 半夜三更，有何事找我呀？ 杨献之也不把话说破，笑着盯着法昌。法昌沉吟了一下，似乎很为难。 这件事情照理来说和小僧无关，小僧本来也不想说，但方才听了拜酒的提到了圆空前辈，又提到了樊其位，小僧回来思前想后，觉得还得告诉大人。再说大人对小僧不薄，小僧也不想看着大人为这命案为难。 果然如此，杨炫之心中打动，脸色却依然如常。他装作了一副吃惊的样子。 好啊，你且说来。 大人，那卖酒的是不是说袁空和樊其位杀人越货，干了一桩坏事呢？ 正是啊。 杨玄之点了点头，然后盯着法昌说：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参与了？ 不， 法昌连连摇头， 小僧要是参与了，哪里会告诉大人呢？大人，你知道那圆空和尚是谁吗？ 杨玄之淡淡地说： 白马寺寺主。 法昌垂下了头： 是的。 圆空前辈不仅是白马寺的寺主，还是法觉师兄的师父。 独孤信问道：既然他是寺主，难道不应该是你们三个人的师父吗？ 大人有所不知， 我们修行的是秘术一门，之前法照师兄也说过，此门修行极为严格和隐秘，向来都是师徒口耳相传。 圆空前辈虽然是寺主，却并不是我们的师父，只有法觉师兄修行上有天赋，才有资格被寺主看中，选为秘传弟子。 哦，独孤信明白了。 法昌接着说： 秘门一说，师徒之间的关系远远比正常的僧门师徒要密切，情同父子，生死与共。所以法觉二师兄和圆空前辈的关系非同寻常，所以小僧猜测圆空前辈所做的事情，法觉二师兄是肯定知道的。 杨玄之死死地盯着法昌，他话里有话地说：所以你的意思是？ 法昌摇摇头： 大人，不，圆空前辈做了什么事情小僧是不知道的。9年前小僧还未入白马寺， 此事还是后来听说的。圆空前辈在僧门德高望重，不仅是闻名天下的高僧，更是大魏国的亲命国师，深受皇家的敬重。但是九年之前他突然失踪了。 嗯？突然失踪？什么意思？ 白马寺乃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寺，是祖庭。白马寺主何等人也，但一夜之间寺主就不见了踪迹，而且再也没有出现。这个事情自然是人人猜疑的，也成了白马寺的一桩悬案，议论纷纷。小僧入寺之后常听人谈论，后来小僧无意之间问了法觉师兄，法觉师兄狠狠地训了小僧一番，不仅表情愤怒，而且十分的悲伤。小僧记得当时他还说了一句现在想起来十分可疑的话。 什么话？ 法觉师兄当时说，可惜师父何等高僧，竟然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了破戒违法的事情。独孤信缓缓地说， 佛教破戒违法的事情不多呀，杀生可谓一。 杨玄之说， 看来九年前圆空的确做了杀人越货的事情，而且法觉也知晓。 独孤信问法丈， 这件事情法觉有没有参与呢？ 不晓得。 那他不认识樊元宝吗？ 这个小僧亦不晓得。 杨玄之对独孤信说，现在看来法觉杀樊元宝的可能性极大呀。圆空和樊元宝合伙干了一桩恶事，分赃不匀，樊元宝先杀了跟着圆空的徒弟。虽然当时刘白朵没有看到樊元宝杀了圆空，但是圆空在那夜之后就突然消失了，很可能也是被樊元宝杀了。 独孤信接着说，法觉是圆空的弟子，对圆空的所作所为应该是很了解的，说不定也参与其中，认识樊元宝。师父死在了樊元宝的手里，如今又再次看到了他，为师报仇出手杀人，这个动机足够了。 杨玄之听到这儿点了点头， 正要说话，忽然听到了外面吧嗒一声轻响。 谁？ 独孤信双眼一睁，身形斗转，快如闪电地冲出了帘幕。杨玄之紧跟而出，见独孤信早将外面的人拿下，那个人趴在了地上，疼得呲牙咧嘴。 刘白堕。 杨玄之看清了那个人的面目，吃了一惊。 你三更半夜跑到我们这里听我们谈话？ 大人，小的斗胆怎敢偷听大人的谈话呢？ 独孤信说，那你跑到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 刘白多指了指供在佛殿中央的大佛， 小的刚刚不是撞见了那个强盗的死尸了吗？多晦气啊，小的睡不着，想了想不如来拜拜佛，让佛祖他老人家帮小的除除这个晦气啊。 独孤信不信，这永宁寺这么多的佛，为何偏偏跑来拜这个？ 大人，这尊佛他大有来头啊。 杨玄之示意独孤信放了他，你说什么来头？ 独孤信撤回了自己的脚。刘白多从地上爬起来，揉着肩膀说， 哎呀，两位大人，这尊佛原先在洛阳城他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 杨玄之说，永宁寺的大佛当然是人人知道，那又怎么样？ 大人， 他这尊大佛不是永宁寺的佛呀。 嗯，是吗？独孤信回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大佛，似乎还真的不是。 杨司马，你看这个佛，不管是在尺寸上还是在风格上，都与这个佛台不搭配，相比之下佛台太大，佛像太小。 嗯，好像还真是如此。 当然了，两位大人，这尊佛像乃是永明寺的那尊夹柱佛呀。 什么？永明寺的夹柱佛？难道是孟仲辉造的那尊吗？ 大人，真是天下星宿下凡，无事不知啊。 独孤信说，杨司马，这尊佛像很有名吗？ 杨炫之看了看那尊佛像说，佛只是有名啊，当年在洛阳那可是一桩奇案呢。 见独孤信一脸的疑惑，杨炫之赶紧解释，他说， 孟仲辉乃是洛阳的名士，他的父亲为京城太守，家世显赫。孟仲辉自小聪明，通晓诗书，尤喜好佛法，修言了得，造诣之高，便是高僧也叹而拜服，故而孟府常常是僧客云集。此人无心为官，经常入寺与僧人论议，当时人称玄宗先生，与永明寺寺主为至交。一日夜宿永明寺，梦见佛祖踏金光而来，口宣佛法。孟仲辉将此事告诉了寺主，寺主探知，请其造夹柱佛一尊以谢佛祖。孟仲辉高兴，总今请人造夹柱佛像一尊，宝相庄严，天下绝有，放在永明寺前殿之中，万人来观，香火鼎盛。 听到这儿，独孤信插话说，我听闻造佛像本来就难，夹柱佛更是难上加难呢。有人说，金像万尊不如夹柱一个呀。 刘白堕在旁边听了也插话说， 小的只知道那个佛像庄严好看得很，却不知道其中的奥妙。大人，这造夹柱佛和造金像佛有什么不同啊？ 独孤信说，当然大有不同了。造金像佛并不难，夹柱佛就不容易了。金像乃熔铜水倒入模型，冷却之后铸成，夹柱佛非是如此啊，材质不同，是手工精雕细琢呀。 材质不同，难道夹柱佛不是用铜铸造的吗？ 独孤信说，世间的佛像有金像、木像、玉像，而夹柱佛则是七像。 七像？ 正是。此种造像始于汉代，又称脱胎漆器或者是干漆夹柱。所谓的柱就是麻布的意思，夹柱胎就是以麻布为胎，利用麻布之张力和漆之粘性乃成像啊。我听说用此法造像时，先用泥巴捏出一个具体形状的佛形，需要微妙微小，然后在泥胎的表面刷上一层漆，利用漆的粘性沾上一层柱布，再在柱布上刷漆，再贴柱布，如此反复，经过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的工序，形成极厚的漆层之后，将其阴干，最后褪去里边的泥巴模型，再在佛像的表面进行彩绘，如此便告完成了。 哦，那要上百个工序啊。 这还是小型的佛像啊，要是大的如这一尊，恐怕就要成千上万道的工序了。此种造像之法 成功率极低，造出的佛像精致的就更少。我曾经听说，胡太后当年造一夹柱佛，试验千次，3年都没有成功啊。 哦，哎呦，那小的就不明白了。那既然如此难，为什么要造夹柱佛呢？金佛不也是佛吗？ 夹柱佛的好处非金佛能比啊。首先，这种佛像因为是手工制作，所以各种细节之处最容易出彩。其次，柱钵的纹理细腻，造出来的佛像骨肉如真人，极有肌理。还有，夹柱佛里面是空心，比起一般的金像要轻了许多，便于移动。 哦，哎呦，听了二位大人的介绍，我今天才晓得这夹柱佛的好处啊。 独孤心笑着说，哈，扯远了，还是请杨司马说说这夹柱佛的奇异吧。杨玄之切回了正题说， 这尊佛的奇异不在夹柱的工艺，而在这尊佛本身。此佛造成之后，起先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在永安2年的时候，这佛像每天晚上都从佛座上下来，绕着佛座行走。第二日僧人打扫，见佛座的周围都是脚印。事情传出去，前来观者甚众，都称为神佛，在京师传为奇谈呢。而且在此佛像前发愿，据说是心想事成。但是永熙3年，孝武帝跑去长安，高欢大军进入了京师，毁洛阳，迁都邺城。这尊佛像也突然失踪了，不知了去向。众人都说呀，国之将亡，神佛匿迹。没有想到啊，这个佛像竟然跑到了永宁寺了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千年之约》，陈涛作词，王渊作曲，韩红演唱。 一派微笑，轻唱风声会千变万化，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，一场阔别让白泉水汇成世间一个心愿，你心我心合而为一。我放声告别你的到来，偏偏起舞丝成 10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0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里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迷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兰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杨玄之说：“ 是啊， 没有想到这尊佛像竟然跑到了永宁寺了。” 独孤信说：“是，大人所言极是。小的认为也有可能是大乱之中，有人怕神佛被毁，悄悄地将佛像转移到了永宁寺。” 杨玄之双掌合十，沉声说道：“不管如何呀，此佛能留存于世，也是功德一件呢。” 刘白朵恭敬地磕着头，嘴里嘀嘀咕咕，无非说的是让佛祖帮他除去晦气之类的话，然后走了。 看着刘白朵的背影，杨玄之笑着说：“你看，被他这一番打扰，差点把正事忘了。” 杨玄之将法昌从里头唤出来，问道：“ 你师兄法觉现在何处啊？” 法昌说：“ 大人是想拿住二师兄审问吗？”“ 当然了。”“ 小僧来之前去过他的僧房，他不在。”“ 不在？”“ 往日这个时候他肯定都在僧房修行。现在不在，恐怕是出去了。”“ 如果小僧猜得没错的话，二师兄极有可能是出寺去取他那人骨法器了。此事交代给小僧有段时间，小僧一直没有办，他早就按捺不住了。”“ 杨玄之说：“你说他出寺了，不大可能吧？我早已命令军士把住了寺门，不放寺中之人出去啊。” 法昌呵呵地笑了：“ 二师兄的身手躲过几个军士是绰绰有余的。”“ 哦，法觉身手了得？”“ 是，深藏不露。” 杨玄之和独孤信相互看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随后杨玄之将李苗叫来，让他带军士去法觉的僧房。李苗去后不久就折回来了，果然说僧房内不见了法觉，寺里头找了找也没有见到踪影。李苗说：“不会是杀人之后见行迹败露逃了吧？”法昌摇头：“ 绝对不会的，二师兄的那一二十件人骨法器都在，那可是他心头所爱啊，他若是逃，也会带着法器一起逃的。大人放心，二师兄肯定是出城取法器了，肯定会回来的。” 李淼，派人盯着，一旦发现发觉，立刻拿下剑窝。 遵命。 李淼答应一声，带人布置去了。法昌交代完了事情，也悄悄地回去了。走出了大殿，杨玄之、独孤信向天而立，只见漫天大雪，阴云密布，一片苍茫。杨玄之喃喃地说：佛呀，还真希望这个法诀不回来呀。 为何？ 这样就证明是他杀了人，我只需传令京师周围的大军，此贼便逃脱不了法网。 杨玄之说到这儿笑了笑，然后看着独孤信说： 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脱离这羁縻之地，早早上路了。 第二天的早晨醒来之后，杨玄之在大殿呆呆地看着对面墙上的一幅画，不知何年何月的画，绢本斑驳发黄，依稀带着烟熏火燎的痕迹。想当年，也许他出自一个和尚之手，也许那个和尚也曾如自己这般坐在床上呆看着这幅画。画上茂密的野草茁壮地生长着，一头健硕的水牛走入了草丛之内，全身隐没了，只能看到两只尖利的牛角。牛背上有个孩童披着蓑衣捣旗吹笛，远处是大片大片的空白，只有隐隐的山影。这幅画一直挂在这个大殿里，杨玄之从未正视过，但不知怎的，今日起来突然觉得这幅画格外的有味道，那种味道是无法说清的。作画者分明想说什么，却又隐忍不发，含蓄地把他的画隐匿在画中的牛、牧童、远山、云水以及更大的空白之中。正因为如此，杨玄之敢断定画这个画的定然不是一般的文人画师，他肯定是一个和尚。独孤信进来的时候，杨玄之已经目不转睛地对这个画半个时辰了。杨玄之说：你来看一看，这画的是玄理吗？ 独孤信坐下来仔细地看了看， 不，我觉得是禅，虽不是名家之手，却妙得很。 看不透，悟不了，却又分明觉得看到了什么。是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情景啊。 是，或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。独孤信指了指那对牛角说：你看，即便是再隐秘，也会露出来的。 啊，是是的。 两个人相视大笑起来。昨天晚上他们等得很晚，一直在等李苗那边的消息，但是一直等到天快亮了，那法诀依然是踪影全无。无奈之下，杨玄之和独孤信只得各自休息了。独孤信笑着说：啊，喝点茶吧，我刚刚讨了一点好茶。二人喝茶，水刚沸，李苗就急冲冲地跑了进来。杨玄之端起了水壶注水说：怎么，找到法诀了？李苗的脸色十分不好。找到了。那将他带过来。 大人，带不过来了。 李苗声音冷冷的。他发觉死了。 杨宪之手中的水壶啪的一声跌落在地上，咕噜咕噜的滚了开去。法觉死在了大佛殿，等杨宪之独孤信赶到的时候，殿里站满了人，寺里面的一帮和尚军士将大佛殿挤得水泄不通。 怎么回事？ 杨宪之的心情如同此刻的天空，阴沉欲雪。一番周折，命案刚刚有了一点眉目，因为法觉的死又戛然而止了。咱们的军师发现的，从昨晚开始，从大佛殿到下僧院都埋伏着我们的人，一直到早晨，中间是没有任何的间断的。刚刚道品他们如同之前一般到大佛殿做早课，发现殿门从里面被反锁了，根本打不开，就让我们的军师撞开，结果进去就发现法觉死在了里面。杨宪之听完点了点头，带着众人迈步入殿。进了殿内，一股浓烈的香味熏得杨宪之咳嗽连连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杨宪之捂着鼻子。彭越口鼻上蒙着汗巾说，应该是某种香料，寺里面可能用这种东西献佛祖或者熏除净化殿堂吧。杨宪之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，终于看清了眼前的景象，不由得为之愕然。虽然是白天，大殿里的光线是极为昏暗的，那尊家住佛的下面摆放着一个蒲团，法觉以家夫坐姿端坐其上，双手置于肚脐之下，结了一个奇异的手印，身体笔直地端坐着，双目微闭，岿然不动，这是典型的僧人端坐修行的姿势啊。而蹊跷的是，法觉脸色不变，直坐不倒，若不是李苗说他死了，杨宪之还真的看不出来。 死了多长时间了？ 杨宪之看着蹲在法觉尸体前的彭越问道。彭越说，应该是后半夜，只有两三个时辰，身体还没有僵硬。 两三个时辰，所以我们很晚才离开大佛殿，那岂不是说没有多久他就进来了吗？ 杨宪之惊诧着。李苗懊恼地说，是的，他昨晚恐怕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个寺里，一个人跑到此处静修，害得我们白等了一个晚上。 守候法觉的士兵就在大殿外的百米之内，与寒风中苦熬了一个晚上，哪里想到对方就在这个殿里。 杨宪之又低声说， 怎么死的？ 正在查。 大殿里满是人，尤其法照和法昌两个人围着法觉的尸体悲痛无比。法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得差点晕过去。 师兄，你怎么说去极乐净土就去极乐净土了呢？我对不起你啊，昨晚我还说你的坏话。 出家人看淡生死，法照的修行远超法昌。对着师弟的尸体，他抹了抹眼泪，取出了佛珠，低声念着佛号，为法觉超度着。 法昌擦干了眼泪，站起来大声地说， 大人，法觉师兄怎么死的呀？昨天还好好的吗？ 众人齐齐地看向了彭越，这也正是杨宪之想问的问题。 法照看着法觉的尸体说， 应该是魔火攻心吧。 独孤信不明白此话是什么意思。什么魔火攻心？ 法照双手合十解释着说， 贫僧等修行的是秘术一门， 之前贫僧也说过，此种修行是格外的艰难和凶险的，走错一步便坠深渊魔道。修法越到高处越是如此。法觉师弟天赋极高，修为也比贫僧和法昌精进，他修的乃是寂灭本尊法，以自心观三千世界，以三千世界观自心，将所有孽障融于心头净火，烧去得大光明。修行此法到深奥处，须默念神咒，呼唤本尊护法前来守护心神，不受万魔侵犯。法照声音威严洪亮，听得众人屏声静气。法觉师弟原本修行极好，无我无空无二念，但近一年却有些走入歧途，他对人骨法器的迷恋就是表现。贫僧曾多次提醒过他不要私自修行，若要修行也要招贫僧和法昌二人为他守护。想不到啊，他昨夜竟然私自修行此法。说到这儿，法照指着法觉的尸体说，诸位请看，法觉即便是圆寂，身形依然保持着大般若家夫座，面色平静，表明他已经进入了寂静的三昧耶境地啊。想来在关键时刻走上了歧路，心神被噬，精气乱竭，安然而灭。南无。法照高宣了一声佛号，双掌合十，双目流泪。身后的一帮军士虽然对他的话听得不太懂，但是还是觉得十分有道理，纷纷随念佛号，惋惜而叹。这个时候，庞月的声音在肃静之中响起了。恐怕，庞月说着，缓缓地走到了法照的面前。他仰起了头说，恐怕，我的检验结果，要让法照大师失望了。接着他转过了身，看着众人说，法觉师父的死并没有这么简单。杨玄之说，等一下，你说的是何意呀？庞月带领着大家来到了法觉尸体的一侧，他将法觉的耳朵微微拨过，一块黑色的伤痕赫然出现了。杨玄之双目圆睁，这独孤信说，人的耳后乃是致命之处，这伤痕紫黑无比，定是受到了重击才会如此啊，看来法觉和尚是被人杀死的。伤痕就在眼前，不由得不信呢。杨玄之捻着胡须说，我有疑问，这伤痕固然证明是他杀，但是也不大可能啊。然后杨玄之转身看了看大殿，又看了看大门说，李校尉，你说殿门反锁，进去之后才发现法觉死在了里面，当时里面除了他的尸体就没有别的人了。李淼说，啊，是，没有，我们当时搜了，空无一人。那就奇怪了。杨玄之沉吟着说，诸位请看， 这大佛殿的墙壁是极其之厚的，四周虽有窗子，但直到此刻，这窗户都是从里面反锁的，除了大门，没有任何的入口。 李苗似乎也明白了杨玄之的意思，他说：“ 是啊，大人来之前，我们将大殿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，屋顶也是完好的，也不存在任何地道之类的东西。” 杨玄之的脸色更加铁青了。那就是说，这里就是一个密室啊。凶手杀完了人，从这封闭的场地凭空消失了。 杨玄之的这番话令大殿里头鸦雀无声。 大佛殿窗户紧闭，其他地方也不可出入，唯一能进入大门是从里面反锁着的， 法觉却死在了里面，而且从耳后的伤痕判断是他杀。 那这凶手真的如杨炫之所说，是杀完了人凭空消失了吗？ 难道有鬼啊？ 哎，我看呐，这法觉和尚修什么秘法，还以人骨做法器，定然是魔神取了他的性命了。 是，我也这么想。 军师们交头接耳。法照收了手中的佛珠，沉沉地说：“大人，彭典型的判断，让贫僧陡然觉得也有道理。大师何意呀？” 法照的目光落在了法觉的那一双手上，他指着那手对杨玄之说：“ 大人，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” 杨玄之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他做出了恍然大悟的模样。 扶住他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。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本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喷涌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细细离离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声音中不像青山剪影，心心念念不已。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，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，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。 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声音中故乡青山剪影，心心念念不离。总是在万家灯火上舍不得，乡愁离开胸膛，相见如梦，影无恙。 下面，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王雅杰演唱。